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7月28号晚上8点多，观音寺街道一建通值班台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独居老人徐建华在家中突发脑出血，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热线，并通知志愿者和应急小组前往老人家。当救援队伍到达老人家门口时，老人已经意识模糊，不能打开家门，急救队员只能强行开门把老人救出并送往医院。 7月31号，刚从火海里逃生，脸上还带着恐惧的司机李师傅紧紧拉住民警的手，连声表达感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的紧急救援，我这车肯定就要烧报废了。原来就在刚刚，一辆重型水泥罐车经过渔法检查站时突然发生火情，幸亏值班民警及时发现并且紧急处置，3分钟扑灭明火，确保人车平安。 日前记者从大兴区人民医院了解到，试运行2周的母乳库正式成立了。母乳库是无偿捐赠、无偿使用母乳的一项公益性活动。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日前小鱼坐在观音寺街道社区中心一建通值班台的座椅上，回想起7月28号晚上8点多的这一幕，仍然感到后怕。老人脑出血，连门都没法开了，我们工作人员急得破门而入。7月28号晚上8点多钟，观音寺街道一建通值班台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独居老人徐建华在家中突发脑出血，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热线，并通知志愿者和应急小组前往老人家。当救援队伍到达老人家门口时，老人已经意识模糊，不能打开家门，急救队伍只能强行开门把老人救出并送往医院。 根据一建通信息平台上老人的档案显示，徐建华老人的弟弟居住在城里。小鱼告诉记者，家人都不在身边，治疗又需要在医院跑来跑去做各种化验，总不能让老人自己跑。就这样，社区中心的工作人员照顾老人一直到下午。后来老人的弟弟和弟媳赶来了，小鱼告诉记者，他对社区里老人的情况非常熟悉。高阿姨的儿子身体不好，女儿又住得远，前几天老人摔了一跤骨折了，徐阿姨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他俩都没法出门，我就每天打给他们了解情况，陪他们说说话。小鱼说，自己的日常工作也包括对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进行精神慰藉，有时候都会有老人打来说，就是想跟我说说话，自己一个人住，老没人说话得多难受。 在记者采访时，值班台的电话也在不断响起，有的老人打过来订餐，有的老人说家里有线电视看不到台了，这样反复的接打电话就是小鱼工作中最常见的状态。平均每天他接到打出的电话共计90多个，事情大大小小，家里电器坏了，没有米面油了，老年证社保卡找不到了等等。老人们的孩子不在身边，我就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的朋友。老人们繁琐的事情，有时候啰嗦无序的话语，在小鱼看来是深深的信任和依赖。 一键通智能呼叫是观音寺街道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一种创新模式。从2012年投入使用到现在，18个辖区内共有2350户安装了一键通。去年9月，一键通进行了系统和设备的升级，从之前连接座机的呼叫按钮升级为直接一键拨打的电话，同时增加亲情号码按键，老人们可以一键呼叫自己的子女，值班人员也能直接接通老人的电话。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特约记者罗玉鹏、郭延林报道。7月31号，刚从火海里逃生、脸上还带着恐惧的司机李师傅紧紧拉住民警的手，连声表达感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的紧急救援，我这车肯定要烧报废了。原来就在刚刚，一辆重型水泥罐车经过雨法检查站时突然发生火情，幸亏值班民警及时发现并且紧急处置，3分钟扑灭了明火，确保人车平安。7月31号凌晨3点多，在大兴雨法公安检查站进京方向，一辆重型水泥罐车缓缓开进站内进行安全检查。执勤民警孙春成观察到车身后半部冒出了滚滚浓烟，走近一看，原来是车右侧发生自燃，橡胶轮胎也着起火来。 民警孙春成立即组织站内辅警指挥车辆开出安检区，停在路边，自己和其他辅警转身进屋，取出4罐干粉灭火器，第一时间冲向起火车辆开展紧急救援。民警辅警轮流上阵，对准火源根部进行喷射，团团火苗一下子就被白色粉末压制住了。大约1分钟后，明火得到了有效控制，3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了。虽然明火已被扑灭，但是现场依然弥散着浓重的橡胶味儿。为了有效防止死灰复燃，民警从站内接出一根水枪，反复冲刷起火的车后轮，以确保万无一失。后来经过民警现场查明，导致车辆后轮起火的原因是由于刹车片温度过高，点着了橡胶轮胎导致的。幸好有民警及时处置，不但使司机李师傅脱离了危险，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星星之火可能带来的更大灾难。 在此，大兴公安分局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夏季天气多变，请您在出行前及时做好车辆的检查保养工作，确保出行安全。如遇车辆自燃等突发情况，首先要将着火的车辆远离人员、车辆密集的场所，将危险和损失降到最低，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确保人身安全。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大兴区人民医院了解到，市运行2周的母乳库正式成立了。母乳库是无偿捐献、无偿使用母乳的一项公益性活动。大兴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到来之际，选择成立并且运行母乳库，是医院对母乳喂养推广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母乳是新生儿最理想的食物，社会鼓励所有的母亲进行母乳喂养。在母乳不能作为新生儿喂养的首选时，可以使用捐献母乳进行替代喂养。 据介绍，母乳库的工作是招募母乳捐献者，收集捐献母乳，并且负责母乳的筛查、储存、分配等工作。目前由医院产科招募母乳捐献者，营养科负责母乳的收集、储存、分配等相关工作。母乳库的建立以及捐赠母乳的使用，不仅有利于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免疫功能低下儿等人群的尽快恢复，还可以减少患儿住院天数，降低家庭住院费用负担，同时对提高婴幼儿长期生命质量有着深远意义。目前大兴区人民医院营养科负责对捐献者进行详细筛查，要求捐献者身体健康、生活规律、心情平和，没有大量抽烟、饮酒、喝茶或吸毒行为。据营养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化验检查要求捐献者在首次捐献前6个月内要经过血清学的检查，项目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乙型和丙型肝炎及梅毒等等。据了解，医院已经对捐献者的资格建立了严格的筛查程序，确保捐献母乳符合要求。医院母乳库所接受的捐赠母乳全都符合要求，有需求的家庭可以放心使用。 本台消息，8月3号，迎海镇南海家园七里社区的老党员宋桂娥急急忙忙赶到居委会，他向工作人员反映了一个情况：26号楼一位住户屋里堆满了垃圾。社区工作人员马上来到了26号楼。据了解，堆满垃圾的屋内只居住着一位老人，精神不太好，常年以捡拾废旧物品为乐趣。捡拾回来后清洗并且打包，一包一包的再摞起来堆在屋内。如今老人屋内已经无处下脚，老人仅有一位女儿住在隔壁楼，子女也无法很好地解决老人不停捡拾废旧物品的问题。 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沟通协调下，老人同意处理掉屋内一包包的宝贝，老人的女儿也答应说服老人，并且不定期清理老人屋内的物品。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物业保安一起将老人屋内的垃圾清理干净，还给社区居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本台消息，8月1号的早上，大兴区图书馆4层阅览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原来是大兴区图书馆主办的蓓蕾行动试园训练营正式开课了，来自15个家庭的宝宝以及家长参加了这次活动。为了消除孩子们紧张焦虑的情绪，老师教孩子们唱了一首好听的歌曲《美丽的鄂伦春》。在放松的音乐声中，看着老师和蔼的笑脸，师生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孩子们在没有家长陪伴的3个小时课程里，个个遵守纪律，跟着老师亲手制作了一条可爱的粘土毛毛虫。 大兴区图书馆有关负责人介绍，从7月份至今，试园训练营已经举办3期，45位即将入园的小宝贝们适应了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新环境，锻炼了与陌生人的交往能力。900个课时里，每个小朋友都表现得相当出色，父母们对这次活动也给予了肯定。而在图书馆的另一间教室的空气中，正在渐渐散发着香浓的黄油味儿。一群7到10岁的小读者正在制作香喷喷的蛋挞，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有模有样地搅拌黄油、糖粉、鸡蛋和低筋粉，揉搓面团，忙得很开心。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9周年群众诵读演艺大赛颁奖典礼暨优秀作品展演在驻我区某部队的礼堂内举行，来自新区各界的群众代表与部队官兵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人民军队90年华诞，同时也为大兴区纪念建军90周年群众诵读演艺大赛画上了完美句号。这次大赛由大兴区委宣传部、大兴区人民武装部主办，大兴区文化委员会、大兴区图书馆承办。参赛作品围绕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以情景诵读、情景剧等方式呈现。经过预赛、决赛2个阶段的角逐，最终《妈妈带我回家》 曾在军旅、再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等九个作品分别斩获一、二、三等奖。在展演现场，这些获奖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用慷慨激昂的朗诵、扣人心弦的演绎向人民子弟兵致敬。演绎快板书《劫行车》的演员刘伯如告诉记者， 因为我也是当过兵的人，要说起来我也是老兵了，我73年当兵，到现在40多年了，所以说老有一种不解的这种军旅之情，我特怀念我当兵的日子。劫行车呢，也是歌唱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军队，而且在我们军队当中有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所以我就想歌唱一个特别有典型形象的双枪老太婆，这也是咱们国家很著名的一个老的快板段子，所以呢我把它给拿出来搁在这个81建军节的日子里给大家演唱。 今年67岁的退休老人李淑秋和搭档朗诵的一段《曾在军旅》，把节目推向了高潮，打动了现场的不少观众。 当兵是我们的梦想，但是在我们年轻那个时代，还当兵政审非常严格，家里有海外关系当的，所以特喜欢当兵。 现在也穿着这身衣服站在台上，一种什么感觉？ 也圆了我们当兵的梦。 本台消息，近日一名3岁的男童为了寻找母亲不小心在街头走失，情况紧急，多亏有大兴老街坊伸出援手，先稳定儿童情绪，再向警方报警求助，警民联手将走失幼童送回了家。7月28号早上8点半，在临校北路的路边，一名身披薄被子的3岁幼童站在街边嚎啕大哭，路过此处的张女士急忙停下脚步询问，当得知小男孩是因为寻找妈妈走失街头后，张女士一边安抚幼童的情绪，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向民警求助。临校路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民警小李立即赶到现场，发现小孩正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低声哭泣，身边已经围了不少好心人正在安慰幼童。 通过与幼童简单的沟通，民警只是弄清楚了孩子是一路跟随妈妈走到这里然后丢失的，其他有价值的线索一概不知道，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姓名也无法说出，这给民警的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于是派出所民警马上转变工作方法，为幼童买来了食物和玩具，尝试着在语言上行为上与他进行同龄人之间的互动，让孩子逐渐放下了抵触情绪。经过一阵交流以后，小男孩已经对面前的民警建立起来了信任，并且主动开始与民警对话。交谈中，民警得知小男孩今年3岁，是因为早晨听到妈妈说要出门买菜，就从床上披着被子跟了出来，但在路过一个拐角后就找不到妈妈了。随后民警引导男孩回忆自己从家走来的路线，以确定他家庭住址的大致方向，并沿途带领着幼童进行寻找。经过10多分钟的耐心查找，幼童终于带领着民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一进门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这时幼童的父亲正在卧室床上熟睡，对孩子出门走失的事情根本不知道。在对孩子父亲封先生进行批评教育后，民警将小男孩交到父亲手中。7月31号上午，小男孩跟父亲封先生一起将一面印有办事高效、热情服务的锦旗送到了临校路派出所民警手中，对民警的工作表示感谢。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反映，大兴区长丰园3区内车辆过多，小区里到处都是车，还有车停在消防通道上。市民说，不仅本院居民停放，小区外的车都停了进来，导致小区内的道路拥挤不堪，甚至有些车辆堵住消防通道。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没有门禁，无法限制外来车辆进入，但停放在消防通道的车辆会及时让他们开走，并设立警示牌。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小区内道路一侧停满了车辆，如果遇到双向来车会不方便通行，而楼后的空地都停放着车辆。不少居民抱怨，小区内晚上所有的道路绿化带石砖上都停着车， 很多车还不是小区内居民的车，外面的车也随便开进来，占了地方不说，还随便乱停放。 记者观察到，小区内有数百住户，粗略估计也有几百辆车，停车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每栋楼下的车位都已经占满，进院只得把车停放在路旁，而小区大门口没有门禁，车辆随时可以开进来，在这里停车也并不收费。记者观察到，小区外并没有停车场，路旁也不方便停车。不仅如此，更让市民闹心的是，小区内的消防通道也被停满了车。张女士表示，这里楼房不少，这要是出点事故，着火了，消防车被堵住都进不来，后果可就严重了。对此，物业工作人员给出答复表示，小区没有安装门禁，因此无法限制外来车辆的进入，而且他们也无法分辨司机是不是小区的居民，但是对消防通道停放的车辆会及时让他们开走，并在消防通道旁设立了警示牌，提示司机禁止停车。本台消息，日前延庆石金龙滑雪场外的温度仍然高达30度以上，滑雪馆内为当地农民专门开放的滑雪夜场非常热闹，一群农民在馆内练习滑雪。酷暑时节，农民为啥练起了滑雪？田宋营村村民滑雪队队长郎恩哥说，这里组建起了农民滑雪队，不但要教周边村民滑雪，还要代表张山营和延庆参加大众性滑雪比赛。 滑雪场里，郎恩哥一边自己练习，一边教导队员，两块雪板与肩同宽，上体与膝盖稍往前倾，放松，直视前方。据了解，张山营镇作为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举办地海坨山脚下的乡镇，组建了一支由18名农民组成的滑雪队，他们不但自己练滑雪，还肩负着传播冬奥会知识的责任。郎恩哥说，喜欢滑雪，从高中起就一直练习。海坨滑雪队队员主要来自石金龙滑雪场周边的田宋营、中洋坊等村，队员都为80后、90后，他们十几岁起就开始练习滑雪，多数有10年以上雪龄的民间滑雪高手。滑雪队建立之初，并没有合适的场地供他们练习。郎恩哥说，延庆的滑雪场到冬天才营业，去市里练习的话成本太大，我们不是专业队员，大家都是业余挤出时间练习。 得知滑雪队没有场地练习的消息后，石金龙滑雪场特意为滑雪队提供夜场练习的条件。张山营作为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目举办地，拥有良好的冰雪运动基础，尤其是镇域内的石金龙滑雪场1999年就建成了，是全市最早使用人工造雪技术的大型滑雪场。有了场地，不但队员，村民来的也不少。兰哥说，以前许多村民没有接触过这项运动，自从2022年冬奥会部分比赛项目落户咱延庆，海坨山脚下的村民学习滑雪的积极性特别高。 中洋坊村村民王存生就是其中一个，40多岁了。这次王存生虽然没有进入滑雪队，有点小遗憾，但他拜了兰哥为师傅。老王今年冬天滑雪时把脚给崴了，兰哥说，即便这样，他仍咬牙坚持，放不下这个爱好。我们队去年设计队徽，他也积极参与其中。说着，郎哥向记者展示了队徽，队徽上刻画着一名滑雪队员正从海坨山上往下猛冲，山下是龟水河，这条龟水河就是老王提议加上去的。除了成立滑雪队外，张山营镇还在辖区学校开展了系列汉滑运动培训，并在冬季开展冰上运动体验活动。同时，他们还将充分利用筹办冬奥会和冬奥场馆建成运营的机会，有针对性地对全镇农村劳动力进行滑雪技能、专业技术和雪场综合服务的培训。 大家好，我叫葛振林，今年4岁。 我叫董月涵， 我是王诺熙，今年4岁。 那出子俊，今天我和妈妈讲的故事叫 聪明的张小明。 我叫马思琪，今年4岁半了。 我是马思琪的妈妈于燕。 我是马思琪的爸爸马小军。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是 《看人小碗儿小》。 下面请您欣赏纪念建军90周年幼儿亲子故事展播。 大家好，我是大星期有春天园的初子俊。今天我和妈妈讲的故事叫聪明的张小明。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上活跃着一支抗日游击队，他们经常出其不意地把鬼子打得丢盔卸甲，屁股尿流。 秋天到了，聪明的游击队员用地道战的方式打击日本鬼子。这一天，放羊归来的张小明在村口与日本鬼子遇上。日本小队长卫一郎摸着张小明的头，笑嘻嘻地说道： 中国小孩的大的好，你们村东东的哟。 聪明的张小明一听，知道鬼子是来破坏地道的，于是就假装天真地扬起小脸蛋，对卫一郎说： 我们村有很多洞洞，我们家就有好几个。 卫一郎小队长心里十分高兴，假惺惺地笑着对张小明说： 你得天圆地带路，带我去你家找洞洞，找着洞洞你得打大的又上。 于是张小明就带着鬼子在村里七拐八拐地串村走巷。到了张小明家，他指着一个墙旮旯说： 太君你看，这就是我们家的洞洞。 卫一郎朝张小明指的方向看，原来是一个老鼠洞，气得他七窍生烟，强忍着怒气对张小明说： 我不要小的洞洞，我要大的洞洞。 张小明假装埋怨地说：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大的洞洞我家也有，在后院里。 他跟着张小明来到后院里，刹那臭气熏天，只听张小明说： 太君你看，这就是我们家的大的洞洞，欧的粪可臭了，下到地里味道庄稼绿油油的。 没等张小明说完，被熏得晕头转向的卫一郎小队长就捏着鼻子吼道： 不要装粪的洞洞，我要装人的洞洞。 张小明好像才明白似的，讨好地对卫一郎说： 太君你没说明白呀，成人的洞洞也有，都在村东头，洞里盛着好多好多人。 这一次卫一郎小队长乐得差一点在地上打个滚儿，他心里暗暗地想着如何把游击队赶尽杀绝，正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而张小明已把这群鬼子领到村东头的一片坟地，指着一个个迎头说： 太君你看，这些洞洞你们都盛着人。 卫一郎看是一片坟地，气得大声吼道： 我不要种死人的洞洞，我要种活人的洞洞，种活人洞洞也有，太君你看。 卫一郎小队长朝着张小明指的方向一看，一个个坟头都掀开了一块块伪装的草皮，探出一只黑油油的枪口，已瞄准了他们的脑袋。卫一郎小队长知道上了当，刚要拔出军刀砍向张小明，这时只听得 乒乒乓乓一阵枪响，鬼子们纷纷倒在坟地里，游击队员们蜂拥而上，紧紧把张小明搂在怀里，大家一起唱起了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个第一人，胜利的歌声响彻在祖国的上空。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 录制结束后，朱子俊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也分享了自己对这个故事的感受。 聪明的张小明，他把鬼子带到了游击队员们的地道，我周日去白洋淀了，我又去了地道那里，我穿了八路军的衣服。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也希望小朋友们喜欢。 大家好，我是初子俊的妈妈。我和初子俊一起为大家讲的故事是《聪明的张小明》。之所以我选择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张小明非常勇敢，临危不惧，并且非常睿智。我希望现在的小孩子能够向以前的这些小英雄们学习，来珍惜现在很来之不易的和平的生活。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简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如何是好？